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 经典九六九，最 经典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失去相机，我感觉不到呼吸，连空气都窒息。One I love you so， 每秒钟沾沾心情，迎着你给的惊喜，你与众不同的 love love I want you girl。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陷入梦幻催眠的魔术。So baby baby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爱情最甜蜜是被折磨。 谁都只喜欢 One I love you so， 每秒钟攒攒心情，迎着你给的惊奇，你与众不同的 Love Love I want you girl。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陷入梦幻催眠的魔术。 So baby baby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爱情再见你是被征服。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 你是疯狂的真的 do, do, do, do, do， I'm going 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 出口的心被启动，天旋传说中的幸福。I'm 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 你是疯狂的真的 do。 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自带水上乐园的奢华酒店，内置水族馆的购物中心，还有多到数不过来的主题乐园，跟团太累，自助太烦，下载六人游 APP， 到迪拜来一场海水浴沙的冒险。 喂 喂， 威武， 喂， 微笑， 有空微一下， 微一下， 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每天微一下，海量奖品、音乐资讯和主播快乐互动。我们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等你来。 堵车每小时40公里，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今天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踏着沉重的脚步，回想是那么的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我是主打， 我是丁薇，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十六点九。 之前有声音，热泪无数滴下。

以后的若干年可能会又回想起来，可能一直会这样延续，可能我认为这是产生共鸣，大家可能都觉得好，可能一直延续这个甚至时间很长，可能这个就是我认为的是经典， 就留下来的吧。但这个时代留不下任何东西，经典都是那个年代的，在这个年代再往后应该留不下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时代太快速了。其实作品很多的，但是你没觉得大家现在就包括我有时候也是，我就每一次我就这样举动，我都觉得太自己太不尊重自己了。就是我在听一个新歌的时候，我听到的前奏我不喜欢我就不听了，但是以前不是，因为以前的信息量少，我们有一首歌都如获至宝，但现在太多了，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唱片出来，有成千上万的选秀明星出来，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陨落，就不停的一波一波的。对，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善解人意的